国外媒体报道，韩国小学的高年级女学生化妆上学已经成为了流行风潮，甚至不化妆的女生还会遭到同学的歧视，家长们也对此非常担忧。孩子使用成年人的化妆品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吗？到底有没有适合小学生使用的化妆品呢？让韩国小学生热衷化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会允许自家还在上学的孩子化妆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带妆的青春。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在我们直播进行的时候呢，窗外正在下着大雨，提醒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家里呢没什么事儿啊，这会儿也就别出门了，听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外面下雨呢啊。好，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历史上的这一天，科学史上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今天呢是7月22号，1976年的7月22号，美国的海盗一号宇宙飞船从距离地球7854万公里的火星上发回了一份天气报告。报告是这样说的，今天7月22号，火星上有一级微风，气温在-5度到-50度之间。这是人类在历史上收到的第一份火星的天气报告。其实呢，时间回到1975年的8月20号，海盗一号顺利发射升空，在当中呢，包含于运行轨道的太空探测船以及呢，可以呢脱离太空探测船的无人登陆艇。海盗一号呢，在11个月之后的1976年7月20号，在事先选定的火星上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区，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并且呢，在7月22号发回了天气状况。从火星探测者呢所发回的照片以及各项数据的提供状况来看呢，火星实际上是一个荒凉的世界，让地球上的人类失望了。我们一直都以为火星上面会有火星人，大脑袋大眼睛，但实际上呢，火星的表面有很多的一些陡壁啊、峡谷啊，空气也十分的稀薄，大气的压力呢只有7.5毫帕，而且大气中呢95%都是二氧化碳，氮呢仅仅占到2.7%，氧气呢不到0.1%。科学家说啊，在这种条件下，生命的存活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一只老鼠到了火星只能活几秒钟，乌龟呢可以活6个小时，青蛙呢可以活的时间长一点啊，可以活24个小时。海盗一号后来向地球送回了很多珍贵的照片。根据呢科学家们分析，火星的沙尘暴是由红色的氧化铁所组成的，因此呢我们看到火星是一颗红色的球，所以呢管它叫火星。海盗一号呢探测船在1980年8月17号呢，围绕火星1400转之后呢，停止发送讯号，并且呢，在1982年的11月13号和登陆艇彻底的失去了联系。在1976年的这一天，人类首次收到了火星上的天气状况。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玉龙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咱们身边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科学进展啊。先来说一说关于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的一种污染，这就是空气污染。实际上空气污染呢，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各大城市当中的居民啊感受到的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现实。工业文明、城市发展为我们创造了好的生活条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呢也把数十亿吨的废气排入到大气中。现在有不少地方啊，真的大家觉得，哎呀，这空气质量不太好啊。最近呢，英国的科学家们开发出了环境监测的新技术，利用附着在蜜蜂身上的颗粒物来检测空气的质量。原理呢是蜜蜂身上啊，它所附着的这些颗粒物呢，我们倒推就可以知道这一带的空气存在着什么样的污染。